心里闹，此际怎么开口？前事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 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 离别你，至离别你，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。 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 心死问谁可救？ 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。 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？琴键打开仍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梦偶。 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。 全忘我如饱，心中空虚了，衣襟泪痕湿透。 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曲再奏。 情是内心的交流。